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克里斯朵夫仿佛一睡就可以睡上几年，是困倦之极而又令人困倦的睡眠，好比沉在湖底下的铅块，日积月累的疲乏永远在意志门外窥伺的牛鬼蛇神的幻象把他压倒了。他想醒过来，可是浑身滚热，仿佛筋骨都断了。终于黎明来了，姗姗来迟的灰暗的黎明，下着雨，热度退了，但身体似乎被压在一座山底下。他醒了，情形却更可怕。为什么还要睁开眼来？为什么要醒呢？要像朋友一样长眠地下才好。克里斯朵夫一个人在屋子里，累得要死。他的思想被痛苦像雾一般包围着。他竭力想弄明白，为什么要认识他，为什么要爱他。安多纳德的牺牲有什么用呢？所有那些生命，那些一代又一代的人，多少的考验，多少的希望，结果造成了这样一个人，而所有的生命都跟他同归于尽，白活了一辈子。生也无聊，死也无聊，一个人消灭了，整个的家族也跟着消灭了，不留一点痕迹。屋子里除了医生出诊时的脚步声以外，寂静无声。等到阿娜出现，克里斯朵夫已经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。阿娜用盘子端进中饭来，克里斯朵夫一动不动地望着她，也不开口道谢，但在他好像一无所见的发呆的眼里，少妇的影子像照相一样的印了进去。隔了好久以后，对他认识更清楚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所看到的他仍旧是当时的模样。多少新的形象都抹不掉第一个回忆。头发很浓，挽着个很大的结，脑门鼓得高高的，脸盘很大，又短又直的鼻子，眼睛老是低垂着，要是和别人的眼睛碰上了，就冷冷的不很坦白的躲开去。危险太后的嘴唇抿得很紧，神气固执，近乎凶狠。他个子高大， 身体长得很好，很结实，可是穿的衣衫太窄，动作非常僵。他一声不出，把盘子放在近床的桌上，然后胳膊贴着身体，低头退出去。克里斯多夫看到这个古怪而可笑的人，并不觉得惊异，也不吃端来的东西，只管暗暗地磨自己。白天过去了，晚上阿娜又端来了一些新的菜，看到中午拿来的食物原封不动，也就不声不响地端着走了。她不像一般女子那样，看到病人会自然而然地说些好话。她似乎不觉得有克里斯朵夫这个人，或者根本不觉得有她自己。克里斯朵夫好不耐烦地看着她笨拙与强制的动作，感到一种敌意。可是克里斯朵夫感激他的不开口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来了，因为发觉克里斯朵夫没有吃东西，他大声嚷嚷着，使克里斯朵夫愈觉得阿娜的静默可感。医生看到他的太太没有劝克里斯朵夫吃饭，大不高兴，亲自来强迫克里斯朵夫。克里斯朵夫为了求个清静，只得喝几口牛奶，喝完又转过身去，不理不睬了。第二夜情形比较安定，他疲倦之极，再也没有痛苦的感觉，再也没有丑恶的生命的痕迹。可是一醒过来，更窒息了。他把那天琐琐碎碎的情形都记起来，想到奥利维不愿意出门，再三说要回去，于是他不胜悲痛地对自己说，是我送了他的命。他不能再一动不动地待在房里，让那目光凶恶的斯芬克斯把他的问题和死尸的气息折磨，便非常骚动地爬起来，走出卧室，下了楼梯，本能的，怯生生的，需要挨在别人身边。可是，他一听见人声，又马上想躲开了。伯罗姆那时在饭厅里，很亲热地接待克里斯朵夫，立刻问到巴黎的事。克里斯朵夫抓着他的胳膊，别问我，啊，别问我。过一阵再谈吧，请你原谅，我简直受不了了，我累得要死，累得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神经受到了震动，前几天的刺激太厉害了。别说话，别去说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好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，我们绝不打搅你。他的确说到做到。为了避免惊动客人，他又趋于另外一个极端。在克里斯朵夫面前，他们夫妇之间也不敢交谈了，说话都放着低声音，走路提着脚尖，屋子里变得没有一点声响。克里斯朵夫看到这个窃窃私语的情形和强制的静默，非常难堪，只得要求伯罗姆照常办事，跟从前一样的过活。这样以后，主人就一切让克里斯朵夫自便，他几小时地坐在屋子的一角，或者像游魂似的踱来踱去，说不出想些什么，几乎连痛苦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像呆子一般，看到自己心如死灰，不由得厌恶之极。唯一的念头是跟他一起埋葬，万事全休。有一次，克里斯朵夫看到花园的门开着，不知不觉走了出去。可是，一到阳光的底下，他就非常的难受，赶紧退回来， 依旧去关在护窗紧闭的屋子里。天气晴好的日子使他受罪，他恨太阳，他受不了自然界的恬静。在饭桌上，他不声不响地只顾吃着伯罗姆家给他的菜，眼睛盯着桌子。有一天，伯罗姆只给他看客厅里有一架钢琴，克里斯朵夫竟骇然掉过头去，他对无论什么声音都厌恶，只求静默，只求黑暗，心中只有空虚，也只需要空虚。生命的快乐像大鹏般振翼高歌，直冲云霄的快乐是完了。一天又一天地待在房里，唯一的生命感觉是隔壁屋子里时钟滴答的声音，仿佛在他的脑子里摆动。可是，欢乐的野马还在他胸中，常常突然之间飞起来，撞在栅栏上，使心灵深处有一阵可怕的骚动。一个人独自在杳无人烟的荒野中悲嚎，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，有些同伴，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，那或许还可能，大家把朋友这个名称随便滥用了。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，而这还是很少的人所能有的福气。这种幸福太美满了，一朝得而复失的时候，你简直活不下去。它无形中充实你的生活，它消灭了，生活就变得空虚。不但丧失了所爱的人，并且丧失了一切爱的意义。为什么世界上有过这样的一个人，一个朋友呢？为什么要有我呢？这一下，死的打击对于克里斯朵夫格外可怕。因为那时克里斯朵夫生命的本体暗中已经动摇了。人生有些年龄，机构的内部会酝酿一种蜕变，肉体与心灵特别容易受外界的打击，精神疲惫，有种说不出的惆怅，对一切都觉得厌倦，对过去的成就毫不留恋，对前途也看不出一点端倪。在发作这些心病的年纪上，大多数人有家庭的责任把他们束缚着，这种责任固然使他们缺少批判自己，寻觅新路，重新缔造坚强的新生活所必须的自由精神，但同时也做了他们的保镖。固然在那种情形之下，你牢骚满腹，藏着不少的隐痛，还得永远地往前走，没法躲避的作业，对于家庭的照顾逼着一个人像一匹站着打盹的马似的，在两根车辕中间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向前。可是一个无牵无挂的人，临到一片空虚的时间就毫无依傍，没有一点强迫他前进的东西，只是为了习惯而走着，不知道往哪儿去。力量被扰乱了，意识不清楚了，在他这样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要是来一声霹雳，把他的梦游病惊醒过来，他就吃苦了，他倒下去了。 几封从巴黎转过来的信，把克里斯朵夫的麻痹状态驱散了一些的时候，那是塞西尔和亚诺太太写来的，无非是安慰的话，可怜的安慰，没用的安慰。嘴里谈的痛苦的人，并不是深受的人。那些书信只能使克里斯朵夫听到那个已经消灭的声音的回声。他没有勇气答复，人家也不再写来。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情形之下，克里斯朵夫要抹掉自己的痕迹，叫自己消灭。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不公平，他过去喜欢的那些人对他都不存在了，只有死掉的那一个才永久存在。连着好几个星期，克里斯朵夫努力要叫网友再生，他和他谈话，写信给他。我的灵魂，今天我没有收到你的信，你在哪儿啊？回来吧，回来吧，跟我说说话，写信给我呀。虽然克里斯朵夫夜里费尽心力，还是不能在梦中和他相见，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。只要你还在为朋友的死亡而心痛的时候，只要以后你慢慢地把故人忘了，故人才会重新出现。然而外界的生活已经逐渐渗入心灵的坟墓，克里斯朵夫开始听到屋里各种不同的声音，不知不觉地关心起来了。他知道几点钟开门，几点钟关门，白天一共开关几次，有几种方式，依着来客的性质而定。他能认出伯罗姆的脚声，在想象中看到医生出诊回来，在穿堂里挂他的帽子和外套，老是用那种细心而古怪的方式。要是听惯的声音倒是没有听见，他就不由自主地要探究原因。在饭桌上，他也无意识地听人家谈话了，发觉伯罗姆差不多老是在一个人的说话，太太只是简短地回答几句。虽然缺少谈话的对手，伯罗姆可并不在乎，照旧高高兴兴地讲着他才看过的病人和听来的闲话。有时伯罗姆说着话，克里斯朵夫居然对他瞧着，伯罗姆发觉之余非常快活，便尽量地打动克里斯朵夫的兴致。克里斯朵夫勉强想和自己的生命重新结合起来，可是没劲。他觉得自己多老，跟天地一样的老。早上起来照着镜子，看到自己的身体姿势、愚蠢的外形，觉得厌倦不堪。为什么要起床？要穿衣服？他拼命地逼自己工作，可是工作使他受不了。既然一切都得归于虚无，创造又有什么用呢？他不能再搞音乐了。一个人唯有经过了患难，才能对艺术有真切的认识。患难是试金石，唯有那个时候，你才能认出谁是经历百世而不朽的、比死更强的人。经得起这个考验的真是太少了。某些被我们看中的灵魂，往往出乎我们意外的庸俗。谁能够不被洪涛淹没呢？一朝被患难接触到了人世的美， 就显得非常空洞了。可是患难也会疲惫的，他的手也麻痹了。克里斯朵夫神经松了下来，睡着了。他无穷无尽的睡，仿佛怎么也睡不足。终于有一夜，他睡得那么熟，到第二天下午才醒。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，波罗姆夫妇出去了，窗子开着，明媚的天空笑着。克里斯朵夫觉得卸掉了一副重担，他起来走到花园里，一方狭窄的三角形的地，四周围着高墙，像修道院的模样。在几块草地与极平常的花卉中间，有几条铺着细沙的小径。一根葡萄藤和一些蔷薇趴在一个花棚上，一个碎石砌成的洞内有一条细小的喷泉，一株靠墙的皂角树，香味浓烈的枝条挂在格林的花园高头。远处矗立的红色砌成的教堂的钟楼，时间是傍晚四点，园中已经笼罩着阴影，树巅和红色的钟楼还遇着阳光。克里斯朵夫坐在花棚下面，背对着墙，仰着头，从葡萄藤和蔷薇的空隙中望着晴朗的天。他似乎才从噩梦中醒来，周围是一片的静寂，一根蔷薇藤懒洋洋地挂在头顶上。忽然，最好看的一朵花谢了，落英缤纷在空中散开来，好比一个无邪的美丽的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消逝了。这一下，克里斯朵夫可哀痛至极，透不过气来，把手捧着脸哭了。钟声响了，从这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，钟声相应。克里斯朵夫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，等到抬起头来，钟声已止，夕阳已下。克里斯朵夫被眼泪疏解了，精神被冲洗过了，听见心头像泉水似的涌出了一阙音乐，眼望着一钩新月溜上天空。他被一阵脚步声惊醒之下，立刻回到房里，关了门，拴上了，让他的音乐的源泉尽量奔泄出来。波罗姆上来招呼他吃饭，敲敲门，敲了几下，克里斯朵夫只是不理。波罗姆从锁孔里张望，看见克里斯朵夫大半个身子扑在桌子上，四周堆满了纸，这才放了心。过了几个小时，克里斯朵夫筋疲力尽，走到楼下，发觉医生在客厅里一边看书一边等着。他过去把医生拥抱了，请他原谅他来到这儿以后的行动，并且不等伯罗姆开口，自动把最近几个星期中惊心动魄的事告诉了医生。他跟医生提到这些，只有这么一次，而伯罗姆是否完全听清还是个问题，因为一则，克里斯朵夫的话没有系统，二则夜色已深，伯罗姆虽然非常好奇，也瞌睡死了。最后，克里斯朵夫发觉了，便跟主人道了晚安，分手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克里斯朵夫的生活慢慢恢复了常规，那种一时的兴奋当然不能维持。他常常觉得很悲哀，但那是普通的悲伤，不致妨碍他的生活了。他得活下去，是的，非活下去不可。他失去了在世界上最爱的人，受着忧苦侵蚀，心中存着死念。可是有那么一股丰满、那么专横的生命力，便是在悲伤的语言中也会爆发，在他的眼睛、嘴巴、动作中间放射光芒。不过生命力的核心已经有条蛀虫盘踞了。克里斯朵夫常常会悲痛欲绝，他明明心里很安静，或是在看书，或是在散步，突然之间出现了奥利维的笑容。那张温柔而疲倦的脸，那好比一刀扎入了心窝。克里斯朵夫身子摇摇晃晃，一边哼唧一边把手抱着胸部。有一次他在琴上弹着贝多芬的曲子，跟从前一样弹得慷慨激昂。忽然他停住了，扑在地下，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靠枕里，喊着：“啊，我的孩子！”最苦的是觉得一切都早已经历过了。他老是遇到一些同样的姿势、同样的言语、同样的经验，什么都是熟识的、预料到的。某一张脸使他想起从前看到的另外一张脸，会说出，而且真的会说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话。同样的人经历着同样的阶段，遇到同样的障碍，同样的消耗完了。有人说，人生再没比爱情的重复更令人厌倦的了。这句话要是不错，那么整个人生的重复不是更可厌吗？那简直会叫人发疯。明知世界上没有安慰可言，他就自己创造安慰；明知生活没有什么意义，他偏创造生活的意义。他叫自己相信应该活下去，虽然活不活跟谁都不相干，必要的时候他还会对自己说，是死了的朋友鼓励他活的。同时他知道，这是把自己的话硬放在死者嘴里的。人就是这么可怜。克里斯朵夫和人生重新结合之后，就得找个生计，当然不是离开哪个城市， 瑞士是最安全的避难所，而且这样豪爽的主人到哪儿去找呢？但克里斯朵夫的傲气使他不愿意加重朋友的负担。虽然伯罗姆竭力推辞，一个钱都不肯收，克里斯朵夫却只要找到了几处交勤的事，能付一笔固定的膳宿费用给屋主，才觉得安心。那可不容易。他轻举妄动参加革命的事，到处都有人知道。一般布尔乔亚家庭当然不愿意跟这个危险的，至少是古怪的，所以是不相宜的人打交道。然而克里斯朵夫靠着自己在音乐界上的名气和伯罗姆的斡旋，居然踏进了四五个胆子大一些的或是更好奇的人家。他们也许想以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示风雅，但另一方面照旧很小心地监视着他，使学生对老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。伯罗姆家里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，早上个人干个人的事，医生出去看诊，克里斯朵夫出去教课，伯罗姆太太上菜市和教堂。克里斯朵夫到1点钟左右回来，大概总比伯罗姆早。伯罗姆不许人家等他吃中午饭，所以克里斯朵夫跟年轻的主妇先吃，那在他绝对不是愉快的事，因为克里斯朵夫对他毫无好感，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和他谈。年轻的主人当然察觉人家对他的印象，可是听其自然，既不想注意一下修饰，也不愿意多用思想。他从来不先向克里斯朵夫开口，动作跟服装毫无风趣，人又笨拙又冷淡，是一切像克里斯朵夫那样对女性的妩媚很敏感的男人望而却步。克里斯朵夫一边想到巴黎女子的高雅大方，一边望着阿娜，不由得想到，呵，她多丑啊。可是这并不准确。不久，克里斯朵夫发现阿娜的头发、手、嘴，还有那双一看到她就闪开去的眼睛，都长得很美。但克里斯朵夫对阿娜的批评并不因之改变。为了礼貌，他勉强跟他搭讪，很费力地找些谈话的题目。阿娜那方面有一点不合作。有两三次，克里斯朵夫问阿娜一些事情，关于她的城市、她的丈夫、她本身的，可什么都问不出来。阿娜只回答几句极无聊的话，努力装着笑容，而那种努力又使人不愉快。阿娜笑得很不自然，声音很闷，说话断断续续，每句话后面总带着难堪的静默。临了，克里斯朵夫只得尽量避免跟他谈话，那也是阿娜求之不得的。医生一回家，两个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。伯罗姆老师很高兴，大声地嚷嚷，忙这个忙那个，非常俗气，心却挺好。他能吃能喝，说个不停，也笑个不停。跟他在一起，阿娜还略微说几句，但他们俩谈的无非是所吃的菜和每样东西的价钱。有时伯罗姆取笑他对宗教的热心和牧师的讲道，阿娜沉着脸一声不出，就在饭桌上生气了。医生多半讲着他看病的情形，津津有味地描写那些可怕的病象，那种刻画入微、淋漓尽致的描述使克里斯朵夫大为气恼，将饭巾丢在桌上，不胜厌恶地站起来，把医生看得乐死了。他立刻打断了话，一边笑着一边道歉。可是下一餐上他又来了。这些医院里的笑话似乎能够使麻木不仁的阿娜听了快活的，他会突然之间笑起来，而且是种 狰狞的笑，有些野兽的意味。其实，他对他所笑的事情，也许和克里斯朵夫同样的厌恶。下午，克里斯朵夫很少学生。医生跑在外面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往往和阿娜留在家里，可并不见面，个人干着自己的事情。最初，伯罗姆要克里斯朵夫教阿娜弹琴，说阿娜还有相当的音乐天分。克里斯朵夫要阿娜弹些东西给他听。阿娜虽然不大高兴，却也不推三阻四，照例态度冷冰冰的，弹得非常机械，毫无表情，一切音符都是相等的，没有一点抑扬顿挫。为了翻谱，他会若无其事地把弹了一半的乐句停下来，然后再从容不迫地接下去。克里斯朵夫气坏了，不等曲子弹完就走掉，免得说出粗野的话得罪他。阿娜可并不慌，声色不动地直弹到最后一个音，对于克里斯朵夫的失礼毫无伤心或生气的表示，甚至也没十分留意。但从此他们之间再也不提音乐了。有几天下午，克里斯朵夫照例是出去的，倘若突然之间回家，就会发现阿娜在那儿练琴，冷冷的，毫无兴致，可是态度很固执，把同一乐节弹上四五十遍也不厌倦，也不兴奋。直到克里斯朵夫在家的时候，阿娜从不弄音乐，她的时间除了潜修之外都花在家务上，缝这个缝那个，监督女佣，特别注重整齐清洁。丈夫认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，有点古怪，据说是像所有的女人一样，但也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很忠诚。关于这一点，克里斯朵夫心里不表同意，觉得伯罗姆的心理学太简单，但反正是伯罗姆的事，想他干什么。吃过晚饭，大家待在一起，伯罗姆和克里斯朵夫谈着话，阿娜做着活。由于伯罗姆的请求，克里斯朵夫又常常弹琴了，在临着园子的黑洞洞的大厅里直弹到深夜，使伯罗姆在一旁听得出神。世界上不少人就是醉心于他们不懂的或者是完全误解的东西的，他们也正因为误解而爱那些东西。克里斯朵夫不再生气，他一生已遇到多少混蛋，但听到某些可笑的惊叹词，也立刻停下，回到房子里去了。伯罗姆终于猜到了原因，便竭力把声音压低，并且他的音乐胃口很快就会厌足，留神细听的时间不能连续到一刻钟以上，不是看报，便是打盹儿，不再打搅克里斯朵夫了。阿娜坐在屋子的井里头，一声不出，膝上放着活计，似乎在那里工作。但她直瞪着眼，手指不动，有时她在曲子的半中间无声无息地出去了，不再露面。日子这样一天天地过去，克里斯朵夫又有了精力。伯罗姆的过分的但是真诚的好意，屋子里的清静，日常生活的有规律，特别丰富的日耳曼式的饮食，把他结实的身体给恢复了，肉体已经和以前一样的健康，但精神上还是病着，新长出来的气力只有加强骚乱的心绪，因为他始终不曾恢复平衡，犹如一条装载不平均的船，受到一点极小的震动，就会跳起来。 他完全孤独，跟伯罗姆谈不到精神上的相系，与阿娜的交际仅仅限于早晚的招呼，和学生又毫无好感可言，因为他公然表示，以他们的才具，最好还是放弃音乐。城里他一个人都不认识，而这也不完全是他的过失。固然，他自从奥利维死后，老是很孤独地待在一边，但周围的人也根本不让他接近。他住的那个古城，颇有些聪明强毅之士，但都是骄傲的特权阶级，自得自满，与外界不相往来的。他们是一般布尔乔亚的贵族，爱好工作，教育程度很高，可是胸襟狭窄，奉教非常热心，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种族，自己的城市是最优秀的城市，沾沾自喜地厮守着他们分支繁衍的古老的家族。每一家规定好一个招待亲属的日子，余下的时间便门禁森严。这些实力雄厚的世家从来不想炫耀财富，彼此都是知道底细的，这就够了，别人的意见根本无足轻重。有些百万富翁穿得像小布尔乔亚一样，声音嘶哑，讲着别有风趣的土话，天天一本正经地上公事房，即便到了连一般勤谨的人也要退休的年纪，还照常办事。太太们自命为精通治家之道，女儿是没有陪嫁的，有钱的父母要子女像自己一样辛辛苦苦地去挣他们的家业。日常生活过得非常节俭，那些巨大的财产有极高尚的用途，例如收藏艺术品，办美术馆，赞助社会事业，慈善机关和博物馆常常收到数目很大的隐姓埋名的捐款。这种又伟大又可笑的现象都是属于另一时代的，大家只知道有自己，似乎不知道外边还有别的世界。其实为了商业关系，为了交友广阔，为了叫儿子们到远方去游学，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很熟悉。可是无论什么出名的东西，无论哪个国外的名城，在他们心目中一定要经过他们认可之后才算成立。他们对自己的社会也管束极严，互相支持，互相监督，这样就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，凭着一致的宗教观念与道德观念，把个人的许多不同点，在那些性格刚强的人身上特别显著的不同点给遮掉了。每个人都奉行仪式，都有信仰，没有一个人敢有一点怀疑，即使怀疑也不愿意承认。你休想掏摸他们的心事，因为知道受着严密的监视，谁都有权利窥探别人的心，所以他们格外深藏。据说连那些离开乡土而自以为独立不羁的人，一朝回到本乡，照旧会屈服于传统习惯和本城的风气。最不信仰的人也不得不奉行仪式，不得不信仰。在他们眼里，没有信仰是违反天性的，没有信仰的人是低级的、行为不端的人。只要是他们之中的一份子，就绝不能回避宗教义务。不参加教礼，就等于永远脱离自己的阶级。这种纪律的压力似乎还嫌不够，那些人在本身的阶级里头还觉得彼此的联系不够密切，所以在大组织中间又造成无数的小组织，把自己完全束缚起来。小组织大概有好几百个，而且每年都在增加， 一切社会活动都有团体，有为慈善事业的，有为潜修的，为商业的，为潜修而兼商业的，为艺术的，为科学的，为歌唱的，为音乐的，有灵修会，有健身会，有单位集体会而组织的，有为了共同娱乐的，有街坊联合会，有同业联合会，有同等身份的人的会，也有同等财富人的会，有同等体重人的会，有同名的人的会。据说有人还想组织一个不隶属任何团体的人的团体，结果这种人不满意达。在这城市阶级团体三重束缚之下，一个人的心灵是给捆住了，无形的压力把各种性格都约束了，其中多半是从小习惯的，从几百年来就习惯的。他们认为这种压迫很卫生，倘若有人想摆脱，就是不合体统或不健全。看到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，谁也想不到他们心里有什么不舒服。但人的天性也要报复一下，每隔相当的时候必有几个反抗的人，或是倔强的艺术家，或是激烈的思想家，不过一切的斩断锁链，使当地的卫道士头痛。但卫道之士非常聪明，倘若叛徒没有在半路上被压倒，倘若比他们更强，那么他们不一定要把他打倒，而是设法把他收买。对方要是一个画家，他们就把他送入美术馆，要是思想家就送入图书馆。叛徒大声疾呼地说些不入耳的话，他们只做不听见，他尽管自命为独往独来，结果仍旧被同化了，毒性被中和了，这便叫做以毒攻毒的治疗。但这些情形很少有，叛徒总是在半路上被扼杀的居多，那些安静的屋子里藏着不知多少无人知道的悲剧，里头的主人往往会从从容容的一声不响地跑去跳在河里，再不然在家中幽居半年，或者把妻子送进疗养院。大家把这些事满不在乎地谈着，态度的冷淡可以说是本地人最了不起的特点之一，即使面对着痛苦与死亡也不会受影响。这些严肃的布尔乔亚因为看重自己人，所以对自己人很严，因为瞧不起别人，所以对别人比较宽容。对于像克里斯朵夫一般的外侨，例如德国的教授、亡命的政客，他们都相当宽大，觉得跟自己无关痛痒，并且他们爱好智慧，绝不为了前进的思想而惊慌，知道自己的儿孙是不受影响的。他们用着冷淡的、客气的态度对待外侨，不让他们亲近。克里斯朵夫务虚人家多所表示，那时他正特别敏感，到处看到自私自利与淡漠无情，只想身自逃回。 如果我富有，我会有很多藏书，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，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，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？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？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，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。